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天气多云见阴，预计最高气温是17摄氏度，较前几日有一定的下滑，不过空气干燥，还请注意保湿补水。具体预报，今天下午多云见阴，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使您坚强，不再畏惧风浪， 读书给您希望，哪怕地老天荒， 读书冲淡寂寞，从此热爱生活。 经典好书 畅销佳作， 读书生活尽在读书俱乐部。 北京故事广播， 今天你读书了吗？ 大家好，我是导演王朝歌。在今天这个时代，现在我们要谈读一本书，花一个很长的时间去读一本书，显得有点奢侈，甚至有些人觉得有点不合时宜。因为接触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了，通过信息网络、手机、电脑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可以获取知识，那么我们还要手捧一本书吗？我今天在这里想跟大家说，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获取我们人生知识的一个渠道。拿一本书和看电脑不一样，它在阅读的过程之中会触发你的思考，会让你有逻辑的、系统的对一个人、对一个故事、对一段历史或者对你自己有一个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能听到我这段讲话的人，您的手里正捧着一本书，谢谢。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 北京时间11点03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刚刚听到了这首《光阴的故事》，我相信很多朋友感受到了春天的花开啊，然后还有春天温暖和煦的这个阳光。那其实呢，我们在迎接春天到来的时候会做一件事情，尤其是我们这些职场人士哈，比如说我可能在春天一开始会想，诶，开春了，很多计划又要开始了，那么我新的一年要怎样规划我的人生，规划我这一年该如何去度过，我有哪些目标啊？这是很多朋友最近都在做的事情，也会感慨，哇，时间过得好快呀，好像短短的这个过年之后就马上进入到4月份了啊。大家在感慨这段时间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每年我的计划都完成不了，或者为什么我这个做了很多的功课，或者我做了很多的这个梦想和目标啊，但是好像还是完成不了啊。那其实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其实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本书有这样一个推荐语说，所有人都以为杰出源于天赋，而天才却说我的成就源于正确的练习。诶，说到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刻意练习，就是如何从新手到大师啊。其实为什么要说这样的一段话呢？ 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前两年都看过一本书，叫做《异类》啊，《异类》是一本黄色的亮黄色的书，《异类》当中其实这个作者就讲到了啊，世界上很著名的、很成功的一些人士，他们是如何获得成功的啊，还做了一个实验啊，就是一万个小时的定律。所以现在我们很流行的一句话是，如果你在某一个行业做了一万个小时啊，那么你再看一看到底你适不适合。那很多人可能一万个小时，这是一个像一个魔咒一样啊，会让一个新手变成一个大师。但是今天这本书啊，今天这本书跟大家说，它其实颠覆式的打破了一万个小时的定律。它要告诉大家，什么叫做天赋，怎么样我们也能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一个天才。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做什么啊？一万个小时在什么情况下它是准确的，什么情况下它是不准确的。那今天我们其实在直播间当中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策划编辑，来自于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图书品牌的郑林老师，欢迎郑老师。 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中午好。 对，中午好啊。刚刚我嘚不嘚说了那么多啊，其实就是为了引出这本书和郑林老师。那其实这本书先介绍一下哈，他是一位美国人写的啊，郑老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 啊，刻意练习是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在2016年底的时候推向市场的一本书。这本书推到市场之后呢，迅速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追捧。从发行到现在，发行已经超过了50万册，那这个数量已经是非常的惊人了。那我们也在不断的在反响这本书为什么那么受到读者的追捧。那么我们看到了，确实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大家都有微信大家有非常非常多获取信息的通道。在之前的这个其他的分享当中，我其实曾经笑言说，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包括孩子，其实都不亚于当年的这个状元或者是举子他们的这个阅读量。我们每天在阅读大量大量的信息，获取大量大量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有些时候不会成为我们的加分项，反而成为了我们的一个负担。所以就是现在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叫我懂你的知识焦虑。其实这本刻意练习就是他懂你的知识焦虑，帮助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怎么样去迅速的找到自己的目标，并且去向目标一步一步的去迈进。那这本书的作者埃里克森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刻意练习这个概念呢，是1973年由赫伯特西蒙提出的。而赫伯特西蒙呢，是这个可以说是史上第一人啊，他同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了心理学领域的顶级奖项美国心理学大奖，获得了计算机领域的顶级奖项图灵奖。作为一个人获得不同领域的顶级奖项，这个可以说是史上第一人。而他提出来这个概念的时候，是对国际象棋的这个世界级大师一级棋手和新手进行了这个练习时长，包括这个摆盘复盘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对比之后，发现了确实是有这个刻意练习对人到达成就的影响。那他提出来这个概念之后呢，在1993年，也就是说这本书的作者埃里克森是师从于赫伯特西蒙，延续了他的研究。在93年呢，对比了这个更多的这个案例之后，发现例如说像这个音乐的演奏大师和这个优秀演奏者和一般演奏者，他们在这个演奏上面的练习时长分别可以归结为10000小时、8000小时和4000小时。那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迅速的被商业畅销书作家捕获到了中间的这个关键词。那么是不是只要在你一个领域里面去练习10000小时，你就能够达到这个天才的境地？然后于是就出来了很多很多的畅销书。那刚才也说，这个在93年的时候，埃里克森就发布了这个论文，就是名为《刻意练习》的这个论文。但是这本书的英文版在美国是在2016年才上市的，也就是说在这中间的时候，其实出版了非常非常多的版本。但是作为埃里克森本人，我觉得啊，从书里面最后可以看出来，他絮絮叨叨写了很多我到底是怎么发现这个刻意练习的这个规律的，怎么发现中间的这个关键点的，真的是我发现的。所以他有的人说这书看起来好像有点唠叨，但是确实作者有那样的一种执念，说我要告诉你这个刻意练习 不是我想出来的，是我真正的通过研究得出来的， 它是有科学依据的 啊。对，所以它要一点一点的把这个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发现的，要真正的阐述给读者。 嗯， 那也就是纠正大家在93年到2016年之间所有的读者对这本书中间受到的误解的部分。 嗯嗯。其实挺有意思啊，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刻意练习，它是从2016年发行到今天依然在畅销，一本小小的书，非常的感觉非常短小精悍的一本书啊。而且呢，其实它的颜色也不是那种特别大红大绿啊，很雅致的一种黄色。这样的一本书竟然会畅销这么多年啊，确实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啊，尤其是很多的读者朋友也在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我对现世的焦虑，或者我对我自己成长的焦虑啊，我对于天才的渴望，我对于成功的渴望，但是这个距离是很遥远的，所以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秘密啊，来揭开来揭开这样一种叫做成功的法则吧。那其实说到这样一本书刻意练习，刚刚其实郑老师也介绍过了，刻意练习其实它是一个科学理论的方法啊。那么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啊，什么叫做刻意练习。就是我刚刚说到了，其实这本书它突破了10000个小时定律的这样的一个魔咒啊。大家觉得10000个小时已经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深信不疑了，很多朋友觉得啊，那为什么他会颠覆这个理论？那到底这个10000个小时这种理论是存在的吗？那比如说很多朋友会说啊，什么叫做成功？我觉得成功一定你是有天赋和天才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成功的企业家马云、刘强东，那都是有天赋的啊，还有包括很多著名的科学家，那天赋是如果存在的话，那么这个怎么样通过刻意练习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做成天才。 嗯，其实在这里面在这个刻意练习的第一个关键点叫有目的的练习，它里面就强调了目的二字。也就是说像刚才一丹老师所说的这个成功，那么每个人其实对成功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要确定我们真正内心想要渴望到达的那个目标。那么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想成为马云，可能很快很多人在明天就会放弃这个目标，因为我今天可能努力了8小时，但是我明天放弃了，是因为这个目标看起来太遥远了。那么这个有目的的练习就是帮助我们去梳理清楚我们自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是要学习这个驾驶的这个更加的自如，例如说车感，我们的这个有很多女性的司机朋友，包括我，尤其是我在开车的时候，我经常找不到这个车感左右的这个车头车尾的这个方向，以至于我开车的时候经常会有这个剐蹭的情况。那么我想要改善这个状况的话，这个就是我的目的。那么我为了这个目的的话，我可以进行一个适当的一个练习，并且设定一个反馈结果，就是我的车上面有没有划痕。 嗯， 那这个上面就是说我通过这个有目的的练习能够达到我的结果。那么找到车感就是我的终极目标吗？它其实不是，可能是我像一个优秀的赛车手去进阶的中间的一个过程目标。但是我们每一天的每一步的练习都应该是我们在到达终点中的最直线上的一个小目标。那这样的话就像王健林说，先定1亿的小目标，那么我们每一天的一个小目标能够汇聚成一个我们最终想要到达的一个结果，这才是这个目的，也就是说这个目标的重要性。那么这也是这个刻意练习与10000小时天才理论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差距。我们是练习10000小时就能够成为这个领域的天才吗？ 嗯， 其实不是的。那么现在包括有很多的孩子在练琴，他在家长的监督下每天要练4个小时、3个小时还是多长时间， 嗯， 但是有很多孩子呢手在琴上但心不在琴上，所以最后你会发现有的孩子苦苦练了5年之后他最后放弃了练琴，是因为那个是家长的目标而不是孩子自己的目标。那当这个孩子在练习的时候找不到自己的目标，我今天是练习这个跨八度的这个指度呢，还是说这个练习的琴键的这个手的速度呢，这些东西都没有具体的目标可执行的时候，你的练习就变成了天真的练习。那么这个天真的练习到最后，你即便练习10000小时、20000小时，你显而易见你也不会达到朗朗的成就。 嗯，没错。其实我觉得刚刚郑老师说的这个道理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刻意练习里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要有目的的练习，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天才跟普通人的差距是什么？不只是这一万个小时，而在你有目的的练习。但是该怎么练习？其实我们这本书的第二章讲到了大脑的适应能力。啊，这个还挺特别的。什么叫大脑的适应能力？怎么样去适应一种新鲜的事物或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在每个人在设定一个目标的时候，其实会遇到重重的险阻。例如说，我设定一个目标，我要去挑战今年的马拉松。那么对于我一个跑600米都喘的人而言，这个目标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可能在我进行一天的练习之后，我就会放弃它。那就像刚才说的，我要设定科学的合理的目标，那我可能从600米变成800米，变成每天去跑800米。那这个800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从第一天的600米到第二天的800米到第三天的800米到第五天跑800米的时候，你的身体忽然之间跑完了之后没有那么的酸疼了。那么这个里面其实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设定的目标要设定在学习区，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只能跑600米的人而言，你设定一个马拉松的目标，这个马拉松的目标就已经设定在了恐慌区，它会让你迅速的有任何理由进来的时候都会让你快速的放弃这个目标。那么我们的目标要设定在这个学习区，也就是先从600到800循序渐进。那么在这个学习区的目标在你实现起来的时候，就像我从600跑到800的时候，我会气喘吁吁，我会第二天身体腿有点疼，这个心脏有点跳，但是到第五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你腿也不疼了，你也心跳也没有那么厉害了，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就是像刚才一丹所说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有目的的练习之后，我们在每个人去奔往天才的这个路径之上，不是说我们设定一个目标就完了，而是说在设定一个目标之后，我们的身体给了我们一个强有力的保障。因为身体是偏爱稳定的，那这种对稳定的偏爱，它会帮助你去实现你的每一个在学习区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并且在学习区的不断扩大，这个舒适区的不断扩大，扩大到学习区的不断扩大，那到恐慌区，我们就一点一点接近到了马拉松的那个境地。 哇， 啊， 我感觉好像郑老师在说这一段的时候，好像给我们揭开了一个叫人类的秘密，就是人类身体运行的秘密啊，包括我们的思维方式运行的秘密啊。其实说到了这个刻意练习啊，就是它里边讲到的就是大脑的适应能力。其实这本书当中也讲到了，说大脑在很大程度像肌肉和心血管系统响应体育锻炼那样，会为应对各种不同的心理训练而改变。如果你足够多的练习做一件事，你的大脑会改变某些神经元的用途，以帮助完成那件任务。这就是刚刚说到的，就是什么叫刻意练习，有目的的练习。有目的的练习是我知道我这个练习是怎样做，就像我们在这个锻炼的时候哈，运动的时候，比如说我到底是要减肥还是要练肌肉啊？有目的练习才会让你真正明确啊，你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适应你的这个大脑，要适应你的这个训练啊。无目的的练习就是相当于是反复的做一件事情，反复的做，可能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我有个感受，你看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工作当中，每天我们可能要接触很多的人，很多的事儿，或者每天我们要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反复的做，但你会发现很多人永远都在循环往复当中，没有进步，没有成长。 是的 啊，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天才或者说卓越的人跟普通人的差别。好多人说，诶，我感觉我原来跟他都是一个办公室的呀，为什么过了两年他升了高管，为什么过了两年他的业绩那么的突飞猛进？这就是因为可能我们有些时候在大脑的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可能忘记了什么叫做有目的的练习。 是的， 嗯 啊，这个像大脑的这一部分呢，像刚才说到了身体对我们这个目的的一个保障，其实大脑也在保障我们。例如说，这个埃里克森在这个书里面，他做了两个关于大脑的这个研究。那其中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查令街的这个方圆10公里的这个地图，上面可以看到非常的地形非常的复杂。那在这个地区运营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在上岗之前，他是要进行专门的这个运营岗前培训的。那在进行岗前培训之前，他把所有报名的这些出租车司机的这个大脑进行了扫描，发现他们都相差无二。但是在 通过了培训之后的那些司机再进行扫描，发现他们与之前相比，他们大脑当中对应的这个地图方向的这些部分的灰质层是有显著的加厚的。那同样的，他还做了另外一个实验，就是说关于这个老花眼，例如说人的眼睛变成老花了之后，其实是因为这个晶体的改变，但是之前例如说近视眼的话，我们有这种消薄晶体啊，或者是怎么样来进行这种生理的改变，但是我们能不能进行这个脑的改变呢？实际上他也征集了一些实验者，并且进行了专门的这种视觉训练，就是看不同的图形，然后进行了一段时间测试之后，发现这些人的老花眼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解。那这个缓解是因为什么呢？也是扫描了他们的大脑皮层之后，发现他们的大脑当中关于视成像的部分的大脑皮灰质层是加厚的。所以其实只要我们设定了正确的目标，并且为之进行了正确的努力，那么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大脑其实都在给我们强有力的支撑。我们并不是没有可能变成像爱因斯坦那样的脑回路，也有可能成为那样的天才。 刚刚其实讲到的是这个大脑的适应能力，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是心理表征，也是这本书当中的第三章很重要的一章啊。我发现这一章真的非常的长，那其实我也很好奇啊，这个心理表征指的是什么？郑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心理表征这块呢，有点像一丹刚才说，办公室里面同样一个办公室，同样每天好像在做着一样的事情，但是有的人两年以后晋升了，有的人两年以后只能回家了。那这个上面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显著的差距，到底是为什么？这个心理表征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在工作中或者每个人在学习中都存在着一个有效性的问题。例如说，在这个书里面，埃里克森其实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比。那他用了三套知识点完全相同的、难度也相同的这样的三套不同的试卷，那给了同样的一组7到9岁的孩子。那么这些孩子在第一次回答这个试卷的时候，大概的这个成绩都在80分左右。那也就是说，老师把这些知识点都讲过了，那大家的第一次的这个认知的程度是一样的。然后他紧接着又做了第二次试卷。那有一些孩子就还是80分。有一些孩子90分，有一些孩子就已经100分，那然后再做第三次试卷，有一些孩子依然在进步，有一些孩子还是停留在原地。那么停留在原地的孩子和一直在进步的孩子，他们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是老师只给了那些进步的孩子讲吗？实际上不是，就是在这三次测试里面，并没有中间的老师有单独的辅导，而这个最后成绩的差异在于这个心理表征，也就是我们学到的这个知识投射到孩子心里的这个有效性。也就是说，例如说我们每天都在工作，这个工作是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呢，还是说真的是说成为了你自己的能所掌握的一个知识点？这个在每个人上面都是有不同的。那这个不同，就例如说像在我们每天出门之前说手机、钥匙、钱包，哦，三样东西我就可以出门了。那然后如果有一天你把钥匙装在了钱包里，然后你拿了两样东西就出门，一关上门你就会觉得有点慌，因为你平常在你形成的这个关于出门的这个知识点上面，你应该是三步，但是你忽然变成了两步，你就觉得有点不对。那就有包括有一些人一关门就在想，哎，我锁门了没有啊？一下楼就会这样，我经常会是这样。那这个上面其实这个就说明这个关于就离开家的这个动作已经形成了有效的心理表征。但是每个人学习的知识就像是一个一个的圆球一样，我学会了这个今天的这个麦有这样的形状，有这个家里面的这种小话筒的形状，有连手机的这种麦克风的形状，那这些麦全都是你学到的关于麦克风的一个知识，它可以是一个小球，也可以是三个小球，这叫圆知识。那这个圆知识呢，每个人都学到了，比如说就像刚才的这个卷子里面的这个知识点，老师全都讲过了，你认真听也好，不认真听也好，它都形成了一个圆球在你的这个池子里面。但是它对于你而言是不是有效，在于你在用它的时候能不能迅速的把它找出来。那找出来就存在着两个步骤，第一个是你要知道去哪儿找，第二个你要知道这个小球叫什么。这也是我们平常在工作当中其实经常会遇到的，例如说我们 很多人的电脑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新建文件夹，一二三，还有这个 book 一二三等等，我自己就很多。当然，这个每一年我建立的所有的新的文档里面，大概有一半的文件，最后都会弃之不用了。就是说，这些文件都是一次性的文件，但是呢，它每一个文件里面其实都是你的知识和你的积累的一个原知识，但是这些原知识，如果你只把它命名为文件一，这个文件一在你用到它的时候，你除非能想得起来这个文件里面到底有什么文字，否则的话你就找不到这个文件，因为你不记得你把它存在哪儿了，你也不记得它是叫什么名字。所以就是说，这个里面学的好的和学的不好的，并不是老师教的差异，而是这个孩子对于这个同样的知识点，他在他心里形成的这个心理表征的这个有效性。这个心理表征就包括原知识这个知识点，以及这个原知识被命名的方式，就是是不是你把它进行了一个科学的命名。如果你把它都叫原知识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相信这些所有的原知识你都用不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提取的路径。那有的时候我们关上门之后，走到楼下才想起来我是不是锁门了，就是说你的原知识这个球非常非常多，你需要到这个深池子里面把这个原知识提出来，说我离开家要拿手机钥匙钱包加锁门，那么我到楼下我才把这个东西才找出来。那还有一些，它就是说它的命名方式非常的科学有效，我直接一关上门我就能想起来我要拿着钥匙把它锁上。那这个就是说每个人的知识，就是像我刚才说，现在是一个知识爆炸的一个时代，每个人都面临着非常非常多的知识。那么我们确实也学了那么多的知识，每天大家拿着手机在刷微信，在刷朋友圈，在刷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的来源，其实都给了我们非常多的知识，但有些人过目即忘，有些人过目不忘。其实这个就是心理表征的有效性，我们要把这些知识有效的梳理起来，进行正确的命名，并且能够在用到的时候快速的把它们都有机的组织起来。 其实学生之间的差别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他们能多敏锐地察觉到自己所犯的错误，也就是说他们对学习的心理表征有多么有效。哇，心理表征这个词还是蛮学术的，包括刚刚我听郑老师说的这些什么球啊什么的，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接受起来会有一点点困难，或者有一点点慢，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新的理念，或者说它是一个有点像教你如何学习的这样一种学习方法啊，但是我在想，这样一种学习方法，我们该如何去实践它？那么下半时段将为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说，可能我们懂得自己，也察觉到自己的问题啊，这样的思维方式，那如何去改变它、修正它，变成一套非常科学的、高效的啊这样一套思维方式，有一套黄金标准呢？那么下半时段将为您带来这样的精彩讲演。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萨顶顶。读书是应该伴随一生的功课，而读书首先要明白道理，书读五年，义理以贯之。读书最大的意义是能够改变气质。作为一个女性，你会发现你的气质会随着你读书的这个增长而变得更加的有韵味，然后更加的让自己独具香型，有一种不喷香水也有一种香型在你身上，抑郁在你身上啊。我认为的就是女性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两个面向这个世界，一个面向是温柔似水，再一个面向就是智慧果断。所以在职场上，每一个女性在我看来都应该是进入办公室就是这个智慧果断，从办公室走出来就温柔似水，她一定要有转化自己的能力。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书，叫做《刻意练习：如何从新手到大师》。其实刚刚上半时段，我觉得郑老师已经给我们讲了非常详细的前三四章啊，到底讲了哪些内容啊？从天才到底存不存在？10000个小时的定律的这个就是颠覆式的思考，再到有目的的练习大脑的适应能力，包括心理表征。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会明白啊，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天才他是有一套自己的思维逻辑的，这个思维逻辑是有目的的练习。那通过这样的练习，我们也可以达到和天才一样的这种能力或水平，至少不比他们差啊，不至于说会差特别大的这种天差地别的感觉。那么其实很多朋友也会问，因为上半时段大家听起来郑老师就像一个老师一样，非常循循善诱的给我们讲啊，也讲得非常的详细，但我们会觉得，哎呀，听起来还是很头疼。尤其是我觉得啊，就作为一个读者来说啊，我觉得我就会头疼。为什么？这里面有太多的像理论性的东西，然后呢我感觉都是一些干货啊，怎么样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件事儿是不是特别难呀？郑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啊。 这个事情是这样，其实像刚开始我也说了，这本刻意练习呢，是埃里克森他有一个执念在里面，他一定要说我是科学的 啊， 我是正确的， 所以他就絮絮叨叨 啊，对，所以他要絮絮叨叨的，并且把他说的因为他是个学者，所以他是要把他说的科学化。就包括会看到很多我们引进版的这个图书里面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他这个先提出他的论点，然后找到他论证的方式。那这里面呢，心理表征其实也是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我并不同于那些所谓的畅销书一样，找到一个理论，然后我就来拼凑这个中间的过程。所以是说，埃里克森呢，在这里面把它会相对而言会抽象化到一个学术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阐述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像这个心理表征呢，并没有那么的复杂，因为他把这心理表征做了一个这种学术化的一个描述。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是有很多很多这个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例如说刚才一丹也在跟我说例如说这个出门忘带钥匙这件事情怎么能解决。这个刻意练习，第一个是有目的的练习，第二个是找到一个反馈，第三个就是这个有目的的练习要带反馈，第二个就是要有足够的这个时长。那么我们如果说出门想要不要忘记带钥匙的这件事情，我们就是在出门其实是有一个规定动作，例如说手机、钥匙、钱包、关门、锁门，然后下楼。那这样的6个步骤下来的时候，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现在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说，如果平常我都是出门之前要穿鞋，比如说我的这个习惯就是穿鞋，穿完鞋之后拎包，拎完包之后检查啊，手机在不在，钥匙在不在，车钥匙在不在，然后今天要去这个台里工作的东西在不在，日记本在不在，在 OK， 好，我就出门了。出门之后呢，我就要锁门嘛，锁一下门，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个锁要这个钥匙啊要放到包里啊，这就是我的一个程序，然后再下楼。 对， 但是这个过程会有一个问题，我经常会忘，哎，到底这个钥匙我拔出来了没有？ 对，所以其实这个所谓刻意练习，就是说我们这个流程，我们其实它可以用管理方向的另外一个理念叫做精益管理。精益管理就是说我的流程其实包括我流程当中用到的所有的物料，应该是符合这个工作的这个流程的。那这个流程上来看呢？例如说我的包放在了门口，我的鞋子也在门口，我的钥匙在我的包里面，那么我的手机、钥匙、钱包、车钥匙都在包里面。当你的这个东西都已经有了固定的位置，那么你出门的时候无非就是穿上鞋、拿上包、关上门、锁上门、把钥匙放回包里面啊，这样的4个步骤，对吗？啊，那这4个步骤我们其实就要进行。第一个就是把这个步骤规划好，我们到底要怎么来进行这个事情。进行完这个事情，这个就形成了我们的一个原知识，就是说我们刚才的这个流程就是我们的一个原知识设定好的这个流程。那么下一步就是我们需要通过它去进行不断的刻意练习，每天到这个早晨出门的时候，我要启动我的这个原知识，然后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等你坚持到一定的时间之后，你就不会再有这个担心了，因为你已经经过了有效的、刻意的练习，并且这个中间是有反馈的。例如说，我中间第一天我有点担心，我回来再看一下、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做。那么我的这个练习一直是有效的。当这个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所谓刻意练习，对于我而言的理解，因为这个方向有很多，最开始的这个研究其实是在这个竞技领域、所谓竞技领域的这个上面的研究。就是说，例如说像林丹打羽毛球，他对战李宗伟的时候，我们平常人这个新手的时候，他要慢慢的打给他，你不能给他打快球。 但是他超出了这种习惯性的动作，他做了一些调整，这个调整让他更有效的来打对手。 就是 这么理解吗？ 我所有的动作都变成了肌肉动作。 这样老师，我觉得啊，我就怕大家听不懂，所以我觉得我作为主持人，我要有这个责任啊，让大家听得懂。所以接下来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就是说我跟这个郑老师也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就是相当于咱们不说体育了，不说别的，就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相当于我们平常的这个思维习惯没有目的的训练，我们所以就为什么会不高效，会低效，就是因为我们平常的那个训练模式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习惯来，舒适区来，并没有按照真正的科学的方式方法来，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想达到高效，那么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方式方法呢，就是其实需要我们刻意的规划好每一步，然后我们反复的练习每一步的这个规划好的路线。 是的， 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反复的练习，反复的重复，没有目的性的练习，是吧？ 这个对比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按照规划的这个路径来出门的这个步骤而言，之前的每一天或者忘了钥匙或者没忘钥匙， 全是在你的潜意识里， 全是在你的舒适区里的天真的练习。 没错 啊。 OK， 那我们接下来聊第五章啊，因为第五章我觉得是对朋友最有听众朋友最有用的，叫做在工作中运用刻意练习的原则啊。这个原则我觉得是很多朋友特别想了解的，就是我在工作当中如何第一提高效率，第二比如说跟我一起这个同时这个进到单位里的这些年轻人啊，如何我们能够就是比他们要更加优秀，超越他们，或者在短期内啊，我能够实现一个职场的晋升啊，飞跃呀，这个我觉得是第五章的内容。郑老师可以给我们讲讲啊，就是怎么样运用这种所谓的刻意练习，然后呢让我们的工作变得高效。 这部分其实确实是这本书里面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前面的确实是埃里克森把这个刻意练习分为了四个关键点，有目的的练习，大脑的可塑性、心理表征以及黄金标准。那这四个是刻意练习到底怎么去做，但是我们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到底怎么用呢？其实在工作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同一年进入到公司的这个小伙伴们，就像一丹刚才说的，有的人两年晋升了，有的两年走人了。那这个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其实现在说出来90后们不要攻击我啊，确实我会遇到有一些就是90后们，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70后80后会反馈说90后们对很多工作都不在乎，你怎么去指正他的这个工作，他都不会有修改的地方。 这是这么说啊，我觉得不是90后，应该是一些年轻人，刚涉入职场年轻人，他可能会有一个无所谓工作好不好，没有这种荣誉感在啊。 不是，这个其实是曲解了90后，这不赖90后。这为什么呢？这个里面就是说在90后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相对于而言的话，像70后还有家长会在我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还有家长说，在我的小他们小的时候经历的那样的这个艰苦的这个年代，包括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会有一段物质相对匮乏的时候，但是现在90后的成长的过程中，可以说他们一路伴随着中国的社会的飞速的成长起来的，他们不太了解什么叫匮乏。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他们现在越来越少的孩子是三代同堂或者是几代同堂成长起来的。其实这个所谓的三代同堂或者是这个大家庭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或者非常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家风的这个传递。所谓家风的传递，其实就是会没有多么上高到一个什么样的台阶，而是说家里面老人说食不言寝不语， 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这个出门不告诉去哪儿，回来也不说一声，这样的一些东西其实是在帮年轻人或者帮每一个人，他有了一个这种思想调教的一个过程。 嗯， 就是说别人说了我哪儿不对， 我要改 回来。 嗯， 所以他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少了这一环之后，他们就会发现少了黄金标准，他们没有主动去找寻正确或者是最高标准的那样的一个过程。 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就是很多家长可能在对孩子教育过程当中放松了对他们的要求。 是的， 这种要求就是哎呀你喜欢什么就做什么，我可能更多的是惯着你顺着你 啊是的， 然后觉得这也无所谓，没有无伤大雅的事情啊。 啊，对。 所以为什么会觉得好像很多的小朋友，就是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在工作当中可能就会在规矩上啊在各个方面好像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 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没有这个意识。 对。 所以这个里面就少了刻意练习里面最关键的一点叫黄金标准。 嗯， 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晋升或者成长的非常快的人，他能够敏锐的看到这个团队里面或者是说在这个工作领域里面谁是最好的那个人，并且他能够发现最好的那个人是怎么做到最好的。 嗯， 那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在日常的工作中，日常办公室里面会发现你做了一个事情，如果你做得好，有的小朋友小同学小伙伴会迅速的就能跟上来，但是你做得好，有的人他就完全看不到。其实并不是说有没有人帮你带你，而是说你能不能敏锐的看到别人的这种好的地方。那你看不到，你就没法自己去进步，对吧？我们并不知道好是什么。例如说我们唱歌，我们都想唱到王菲还是邓紫棋还是谁那样，那是因为我们听了它真好听。但是如果我们都不听，我们怎么能去说我想要在声乐上如何好听。 嗯， 这工作上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嗯，就是说其实我们要想在工作当中去精进自己，用这样的刻意练习的原则让自己变得更好，那么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首先我们要建立一套黄金法则。那这个法则是能够让我们在做很多事的时候及时反省自己，是吧？ 嗯， 其实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作者其实也讲到了哈，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只有少数一些人才能够在特定的领域啊做出卓越的成就或者成功，只有那些逻辑思维清晰和擅长数学的人才能进入数学领域，只有那些有运动细胞的人才能进入体育领域。这些想法使得人以此为借口不去追求真正喜欢做和擅长做的事情。所以他呢这里面就讲到了首先在生活当中如何去运用这个刻意练习，这就是第六章的问题了。他讲到的是刚刚前面是讲的是生活是工作，那么接下来讲的是生活。他就说其实首先要找到一个好的导师 啊。是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原则我刚刚看到之后，我觉得可以放到第五章的工作当中。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也可以找一个好的导师。 是的。 为什么？我们经常在一些成功学的书籍当中会看到，首先要找一个榜样啊。什么叫做对标榜样啊？成功在于模仿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有了一个榜样的时候，我们才有一个黄金法则。 是的。 嗯， 对，确实就是这个黄金标准啊，就是说我们能第一个我们得能看到别人的好，那就是说在工作当中我们也得要知道什么样的人做的是好的。例如说在微博上面大家都说微博上面杜蕾斯做的最好， 嗯， 那例如说在这个广播里面大家都说一丹做的好，那么我们得要知道一丹做的好在哪里。那么我们如果是说我想要进入到这个广播的这个行业的话，我可能就得要照着一丹的这个路径来学。当然最好的是例如说我可能要找到严世铎老师的这样的路径来去学习。你找到这个领域里面最高的那个标准，然后把你和这个最高的标准中间拆解成为各个细分的小目标，一天去实现一个，一天去实现一个，那么你就能够每一天都有自我的进步。 哎，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另外一个问题啊，郑老师，我相信可能您生活当中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可能我知道要找一个好的导师，找一个好的榜样，如果没有怎么办？我该如何创立我的黄金法则？ 这个黄金标准呢确实是我认为这个其实是比心理表征还要难的一个地方。 嗯， 就是所谓的心理表征的有效性在于你没法去 调整你的认知，而这个调整一定是要有坐标的。也就是说，我找不到，我看，当我沿第一步最难的就是我看不到别人的好， 对， 我看不到好的地方在哪儿，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评价这个好。 嗯、 那么 就是你的标准是模糊的 啊，对、嗯。那现在这个社会呢，这个是一个搜索的社会，对吧？ 嗯、 例如说我今天要来，我可能要现在先要去搜索一丹是谁、 嗯、 啊，然后呢看一看往期的这个节目。那么这个搜索这个里面定义的这个关键词就很重要。那么我建议大家是可以去按照自己你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先去把那个模糊的目标抽象出来，若干个关键词，按照这个关键词你去搜索。那么如果说我的十个关键词里面有八个排在第一的都是一单，那我就照着一单来学就好了。嗯 嗯，其实这里面也说到了，作者说到了这个没有导师该怎么办。他说努力去做一些你无法做到的事情，去完成一些处在你的舒适区以外的任务，一而再再而三的练习啊，着重关注到底怎样可以做到更好，在哪些方面还有缺陷，以及你可以怎样进步。反复做一件事情，目的就是找出哪些方面存在不足，并且聚集于在哪些方面进行进步啊，试图能够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提高，直到你最终找到合适的方法。这一段可能听起来有点绕，但大概意思就是说呀，我们经常会被自己的舒适区所蒙蔽和忽略，或者是迷惑。比如说啊，做一件事儿，我们总会想，哎，这事儿我做不了，我觉得我不行。其实也许你是行的，为什么你不行呢？因为你感觉你不行，因为你会觉得啊，这件事好麻烦的，它要突破我的舒适区。那这个舒适区，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舒服一点，我不希望那么累啊，不希望就是那么痛苦。其实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成长的机会。所以很多的成功人士可能在讲课的时候会说到一个问题：突破舒适区，你就会得到成长。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很多朋友会觉得啊，天哪，我是相当于跟自己在作对。所以有句话说得好，为什么这个叫战胜自己的人才是最大的赢家哈。其实你是在跟自己来进行一个相当于博弈的过程吧。 嗯，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学习，有些人把它归类为它是一个反人性的，就是说你学每一个新知识或者是学每一个新技能，对于个人而言，其实都是一个突破自我舒适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确实是每一次突破都是一个艰难的一个过程，会有中间会有无数只小手在抓你回来、 嗯、 那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就是说我们需要用那个黄金标准，需要去用那个好去来激励自己。我也想要像马云那样的成功，我也想要有像我也想要有马甲线，或者说减肥也是一个春天来说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或者说我也想要成为一个英语达人。那所有的这些目标，或者是说你最渴望的那个事情，能够帮助你去向前，每一天的去这个反人性的去突破舒适区的往前去进步。那这个确实是那些停留在原地的人，我们也可以不妨有些时候回过头来看看那些停在原地的人、 嗯、 你会庆幸自己每天的进步。 嗯，其实在这本书的第七章当中也讲到了就是成为杰出人物的路线图。哇，我觉得这个作者真的是反复要告诉你啊，怎么样在生活和工作当中运用刻意练习，怎么样能够让你成为杰出人物。他真的是一个学者，他好像是把人类的大脑的行为方式啊给你研究得非常透彻，然后给你出了一套相当于寻宝图的感觉的这样一本书啊。 啊，是的、嗯、 我们再聊聊第七章啊，成为杰出人物的路线图。这里边说到了一是产生兴趣，二变得认真，三全力投入，四开拓创新。哇，听起来好像还是蛮官方的。 嗯，是的，所以说它是一本科学的书。像这样的书呢，它可能就是适合你听到了任何解读之后燃起兴趣，然后拿到这本书不停地来对照自己，像一本字典一样的去看、 嗯、它应该是一本手边书哈。 是的、哦、是的。所以这个书确实是一直持续的被很多的读者关注，并且去购买。那像这个书呢，在确实对于每一个人成为一个路径的成为杰出的人士的一个路径 境，确实第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兴趣。那么还是回到孩子，因为这本书在最最开始，我们在还没有出版之前，在定义的时候，因为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那所以我最开始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说好，这是我将来嫁着我儿子去上课外班，让他认真学习的一个理由。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它确实是可以再返回来套，你可以轻松的去学新知识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图。那就是说像这个兴趣，我们还是像刚才说这个练琴的孩子，他没有了兴趣，他就只会是每天的呆呆的完成三个小时练琴还是几个小时练琴。那么当他发现了音乐的乐趣，他才会有可能去成为朗朗，中间会有很多这个挑战他朗朗舒适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有兴趣在帮助他在前方引路，他就可以去挑战每天的目标。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就是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家长对孩子的这个课外班，包括现在的这个就是很多的这些课内课外的学习上面，孩子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找不到这个兴趣点。例如说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最不喜欢学的就是化学，因为我找不到这个我学化学的意义，我不知道我作为一个女孩子，我学化学到底要干什么。但是等到我工作了之后，我会发现其实学物理也好，学化学也好，它并不是真的完全要你在将来的时候能够用到这些知识，而是它在帮助你构建你的世界观，看到的是更微观，更宏观，或者是更如何。但是这些是一些必要的过程。所以就是说这样的一本书，我们是推荐就是作为家长一定要看，你首先要帮助孩子一起发现学习的乐趣，在那个他找不到乐趣的时候，你要能够知道学这个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例如说有一个孩子说他不喜欢上体育课，因为有一个动作做不好就要求罚站，那么体育到底教给孩子的是什么？是只是锻炼体魄这么简单吗？应该不是，还有的就是一个团队的协作的集体的这样的一些精神在里面，但是孩子们是感受不到的，所以就是需要家长来帮助他们发现这个中间的这个意义和学习的目的。 而且在这本书的最后也写到了哈，就是到底怎样去解释天生的才华，训练时间比这个智商更重要，还有基因差异的真正作用，相信天生才华的危险哈，说到了天生才华的危险，就是我们要相信天生，通过过度相信天生才华，往往使人们假设有些人生来就具有某方面的天赋，而另一方面则不具备。如果你相信这种观点，就是在鼓励和支持有天赋的那些人，并且打击没有天赋的那些人，从而制造了自我实现的预言。那其实我觉得通过这样一本书，大家首先了解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刻意练习。我们知道刻意练习之后，我们才能够做很多事情，因为我们发现无论是一万个小时也好，无论是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的用我们的潜意识在帮助我们去更多的这个反思啊，工作生活也好，我们会发现如果没有目的，这件事情可能都是无用功。所以以前老说一句话，就是叫做找对了方法就是事半功倍，找不对方法就事倍功半，就是这个道理。其实虽然今天听起来我觉得郑老师已经非常详细的给我们讲解了这本书啊，大家可能会觉得一开始要运用它成熟度需要有一段的时间，但是如果你真的意识到这个问题，我相信在你的内心深处就种下了一个刻意练习的种子，至少你会在遇到每件事儿的时候，在做很多决策的时候，在你人生的发生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会想，哎，到底出了一个什么事儿啊？这个我到底是这个思维方式的问题，还是我的黄金法则的问题？那这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就是改变的第一步啊。所以今天其实在这本书最后，其实说写到了用刻意练习来创造全新的世界。我觉得其实对我们听众来说，是用刻意练习这样的方式能够创造全新的自己啊。 是的，是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 好，那今天其实还剩一分钟的时间，郑老师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这本书吧。 刻意练习是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手边书，无论你是在上学的孩子，我的儿子一年级能够读这本书，六年级能读这本书，那还是无论你是在职场当中的人，还是你已经步入到老年，我都推荐你来读这本刻意练习，它会给你发现全新的不一样的从未想象的那个自己。谢谢大家。